关注新闻，关注八卦，这是陈国在他电脑上做的事。叶修这边又是马不停蹄的练级去了，可怜的他在神之领域无法任务，无法副本。虽然野怪经验比起普通区多不少，但练级速度真比不了在普通区里刷着那些泛滥的50级副本。普通区现在已经进入51级领域，而叶修这些天在神之领域也没少练，等级却才50级，过2/3，足足慢了有1/3。没办法，50到55级这个阶段，叶修再怎么努力，升级速度也很难有保证，所以他也想快点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段。尤其是最近局面一直还算稳定，叶修也想抓紧时间。等过了这个阶段，55级到70级，那神之领域也有了泛滥的副本，大量的任务，在副本里练级，那显然比在野图上要安全的多，收获也丰厚的多。而在游戏外的轰动渐渐也是传进了游戏里，首先当然就是一展天下公会自己，成员听说老大居然要成立战队闯荡职业圈了，顿时都是骄傲的不行。一展天下的工会成员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展楼兰这工会的第一批支持者。神之领域因为数年的累积，玩家数目众多，公共的世界频道都有10个，被玩家们戏称为一台、二台、三台、四台。如今10个频道里在讨论的都是此事。而一个新队成立，玩家最有兴趣知道的当然就是战队的成员会有谁。展楼兰这帮家伙在炒作推广上确实不赖，也是抓住了玩家的这种心思。君莫笑是他们无中生有吸引眼球放出的第一个噱头，但之后他们就保持了神秘感，丝毫没有透露出还有什么成员。但在当晚的电子竞技频道的新闻节目中，新战队的成立也上了新闻头条，而后翻出的一部宣传片中潇洒演出的几个职业秀更是把玩家的胃口吊到了极点。至此，玩家们差不多算是知道了这新战队会是哪些职业，但是人是什么人呢，依然没有一点透露。各大俱乐部工会依然在隐忍，其实每年都有新战队加入联盟，但是像今年这样直接是在荣耀网游中有根基却还是第一次。再加上展楼兰、君莫笑这两个本身就是名人的家伙，这一次新战队所引发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没有哪个俱乐部会不至在这个风口浪尖动刀子，即便家世也不会。他们只能继续等，等着这一波浪潮过去。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一展天下这边却出现过这样的对话： 做得不错嘛，历年的新战队里就属你的起点最高了。 叶修和展楼兰消息着。 还好还好。 竞技场里受到打击的展楼兰一伙人从这推广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接下来我建议你们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朝外散发消息。 好、 哦、这么出风头，各大战队早就恨死你们了。你在网游中的根基可以说给了他们明确的打压目标，但是现在你们受关注，所以他们也不敢乱挑事端引发争斗，懂了吗？ 你的意思，慢慢放出消息，尽可能长的保持这种关注。 没错，你在网游中有根基，这和以往的新队非常不同，所以要尽快将网游中的势力融入这个联盟的势力平衡当中，与其他俱乐部的工会势力形成牵制，这样才能得到平稳的发展。 好复杂呀。 哼，你以为职业圈只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吗？ 不然呢？ 这是生意。 展楼兰沉默了半晌后回复： 真没意思。嗯，确实。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这个概念吧？ 你明白就好了。除非你只是想潇洒走一回的话，那就不用计较这么多了。 我不想，我们的目标是冠军。 所以一定要打好根基，冠军不是一天养成的。你们现在至少起点非常不错，可不要浪费了这样的好机会啊。 起点不错吗？ 展楼兰忧郁。 我现在发愁的是，现在我们引发了高度的关注，但我们自身实力和这份人气完全不匹配啊。等真进了联盟，真枪实料的成绩一出来，太糟糕的话，恐怕立刻会失掉大批的支持者吧。 嗯，你说的很对，现在你们拥有的还只是人气，是关注，想把这些转化成你们战队的支持者，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战队的表现。 但有一点你要清楚，战队赢的支持者有时未必靠出色的成绩，是靠特色。 特色？ 可以和玩家取得共鸣的特色，最好更是独一无二的特色。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地狱，这就是可以迅速和一大批玩家取得共鸣的特色。 这也算啊？ 当然， H 市里很显然家世战队的粉丝最多， S 市的全明星赛场上到场的绝大部分都是给轮回加油鼓劲。你们是在哪里啊？ 我是在 B 市。 B 市啊？ 野秋发了个无奈的表情，刚才的都白说了。展楼兰显然已是了解 B 市已经有两支战队了， 你再加进去就是第三家了。 其中一家还是微草冠军队啊，我们要去抢微草的粉丝了吗？ 很刺激是不是？ 太刺激了。 啊，地狱只是我举的一个先天性的比较简单的特色，其他的像王牌职业选手和角色也是一种特色，这当中目前其实是有一个职业空缺的。哎，不知你注意到没有？ 哦， 今年的全明星周末看了吗？ 当然。 24个全明星选手和角色里没有召唤师的选手和职业。 哦， 所以如果能推出一个全明星级别的召唤师，也是可以赢得大量的召唤玩家支持的。 召唤师我们也没有啊。 举例，我只是举例。 听大神一席话，我怎么觉得我们战队已经没搞头了？ 嗨，我说的都是特例。 特例我们都没有。 那就只好找准定位了。队伍想打造成什么样的风格，这个你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有数。 两串省略号让人知道展楼兰的心中显然是超级没有数。 现在是二月份，这赛季还有三个月，完了三个月的下休期，等到九月新赛季开始，你们还有足足半年的时间做准备，要找对方法，有效地提高自己。在竞技场里欺负普通玩家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太大帮助了。 这你都知道了？ 啊，知道什么？ 不知道啊，那没事了。 展楼兰尴尬了一下，上次在竞技场里被叶修虐过后，他们几个后来纷纷跑去竞技场找其他玩家找自尊找自信，虽然战无不胜，但自信却是没找回多少。刚才叶修说那话，展楼兰还以为他们这可笑的行为被大神知道了。 竞技场里也不是没有高手，但想碰到实在太难，大部分时候都是浪费时间。你们需要和真正的高手战斗，积累经验，在严苛的环境下磨练你们的配合，找到最让你们得心应手的打法。战队的成员可以更换，但是技战术风格能一直保留的话，那也将是战队很大的一笔财富，这个也是战队特色。 又是特色。 展楼兰口吐白沫了，原来绕了一圈回来还是在谈这个问题。和叶修的谈话算是帮展楼兰建立起了舰队的思路，战术风格的养成什么的不可能是一日之功，眼下他先去布置的当然是在外宣传推广的事宜，而在这方面 叶修也不知是斩楼兰亲自亲为，还是手下有这方面的人才，总之完成是相当出色。靠着零零碎碎半真半假的各种消息，很有节奏地在玩家中制造着影响，这显然是很有经验的网络推手。而这一点各大俱乐部也是很快察觉到了。这新战队上来先声夺人，而后就是不急不慢地维持着人气。这还没加入联盟呢，所受关注已经超过联盟中的不少中下流战队。这支战队绝不是新嫩。有人做出这样的结论后，立刻就被鄙视了。废话，再新嫩，有了叶秋加入，还能新嫩到哪儿去？叶秋，这人在联盟里时，让各大俱乐部、各大战队感到头痛不已。现在不在联盟了，还是兴风作浪，给大家制造麻烦。俱乐部们情报不详，但觉得这新战队这些成熟老道的推广手法，八成是出自深谙如何混联盟的叶秋之手。这人难道是被新战队任命为了经理，还是领队？一般比较简陋的俱乐部里，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部门人事设置，尤其是在联盟初期。俱乐部中可以说除了老板，最大的实权人物就是战队队长。不过随着联盟发展，各种体系不断完善，才渐渐有了职业的经理人还有领队这些职务。战队的队长大多开始主要负责战队的技战术，对于其他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但都不再有最终的决策权。而以叶秋的能耐，以上任何一种职务都完全驾驭得了，绝对是这个圈中很可怕的对手。各俱乐部突然发现，叶秋如果是以这样的身份来和他们较量的话，似乎比直接在赛场上还要难缠。职业圈中的什么伎俩是这大神没有见过不知道的？有什么手段是能在他身上还起到用的？如此一个对手，让大家瞬时间都有了一种开荒的感觉。在斩楼兰维持着关注和人气的过程中，各俱乐部还没有找出狙击的方案。网游里也是眼睁睁地看着君莫笑的等级提升到了52级。这人还在练角色。在俱乐部们看来，这是一个信号。这位大神看来并不像只做那种幕后的策划者，还是希望操纵着角色站到前台来。一个已经是职业生涯暮年的家伙，哪来这么大的毅力和坚持？由于君莫笑的身份在俱乐部里都不是秘密，那么对于各俱乐部的职业选手来说也都不是秘密。一些职业选手聚集的地方最近也对此事大发讨论。 喂，这货到底在搞什么呀？ 某群里有职业选手开话题。 就他出来问啊。他还在这群吗？在啊，这不是。 有人截叶修的 QQ 发图出来。 潜水装死的嘛。叶秋，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这么多字一看就是黄少天。 拜大神。 有小选手膜拜黄少天。 十五太的隐身可见啊。 黄少天一冒泡，聊天进度明显就开始提速了。 苏妹子肯定有，也不在线啊。 黄少天开始主持揪出叶修的工作。 谁有苏妹子的隐身可见啊？云秀肯定有。哎，云秀在线呢。 有人大喜。 谁探我？ 楚云秀显然是设定了关键词，有人提到云秀就被召唤成功。 喂，苏沐橙在线没？ 黄少天问。 不在。 楚云秀说， 哎，别骗人啊，其实我们也不找他，就是打听打听叶秋同志的情况。 黄少天说， 你谈叶秋啊？ 楚云秀说， 叶秋叶秋叶秋叶秋叶秋叶秋，你看不出了， 换个关键词， 一夜之秋，一夜之秋，一夜之秋，一夜之秋，一夜之秋， 还一夜之秋？ 楚云秀质疑，稍稍冷场了一下。这种和自己相熟的账号角色离别，绝对是件痛苦的事。叶秋现在已经不是一夜之秋。话一提至此，大家都伤感了一下。 谁叫我啊？ 结果孙翔冒泡。众人无语。此时在说话的都已经是大神级别，一些普通选手都已经自动进入围观角色。 没叫你，叫叶秋呢。 黄少天说。 叶秋他都退役了还在这群啊？ 孙翔问。 低调点啊，小心群主把你踢出去。 我来还没见过群主呢。 当然群主也是退役的，照你的说法他不该在。 喂，你打君莫笑试试。 楚云秀把话题拉回原处。 哎呦，谁叫我啊？ 叶秀立刻冒了出来。 我靠，果然在潜水，无耻。 黄少天跟上。 哎，大家好啊，好久不见。 叶秀招呼。一瞬间冒泡者不断，纷纷出来拜大神。 我靠，这么多人在装尸体啊。 黄少天叫。 好了，寒暄结束，我闪了啊。 喂，你再说了一句话好不好？ 我又不是你。 叶修开嘲讽，下边一溜排队吹桌笑。 周泽凯，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黄少天眼尖，发现连话不多的周泽凯都排在队伍里对他进行嘲笑。 哼哼。 周泽凯回应道。 喂，那轩你别跑啊。 黄少天忙死了，又要应对排队嘲笑，又生怕叶修消失掉。 在呢。 叶修回了下。 你最近忙啥呢？ 黄少天问。 练级。 又是一排的捶桌笑。大家当然知道黄少天问的是什么意思，更知道叶修的回答其实没有错，但是绝对的答非所问。 你妹啊，谁问你这个了？ 黄少天说。 那为啥？你加入那个一展天下搞啥呢？ 玩网游加工会，多正常的事儿。 你别装傻啊。 真的，你们哪家愿意收我？我立刻去。关键这不是没有吗？ 你来我们蓝溪阁呀。 你说的算吗？ 不算。 余文周冒出来回复。这黄少天只是略一犹豫，居然被手残抢在了前面做出了回复。叶修带头捶桌笑。 喂，单挑啊，竞技场，约你很久了啊，让我好好见识一下你的散人。 脸上挂不住的黄少天转换话题。 我才52级，你好意思吗？ 开修正。 开修正你还打个屁啊？ 叶修问。修正场里抹杀装备优势，很显然对于黄少天手中这种神级账号来说削弱比较大。神级账号主要强的其实就是装备。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 黄少天叫嚣。 来。 叶修回复后，下面立刻一大堆瞪眼的表情在排队。大家都没想到这两个人真的要去打一打了。